第23集，你会跟他上床吗？吃饭的地方是一个高级酒楼，洛毅把车子停在门口的时候，保安眼睛都直了。他可能上岗这么久，就从来没有见过有人骑自行车来的。温小辉感到有些羞涩。 车停哪？ 停那儿吧。 走吧。 两人被服务员领进包厢，少群一个人坐在里面看着手机。他抬头瞄了温小辉一眼。 来了。 少公子。 这谁呀？ 少群饶有兴致地看着洛毅。温小辉一下子就辨认出了少群那眼神里赤裸裸的深意。 他是我外甥，15岁。 哦，坐吧。 洛毅从进门开始就在状似漫不经心地观察少群。少群对他别有用心的眼神自然也收入了眼底。两人坐下后，少群拿起了菜单。 有什么忌口的？ 没有。 你外甥呢？ 没有。 温小辉，你带你外甥来干嘛？我今天是跟你谈正事儿。 他今天开学，我刚带他去报完名准备吃饭呢，这不您电话就来了。没事，他很安静的。 上次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少公子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让我干什么。10万块那么大笔钱，我哪敢要啊。我回去就跟我妈说了，我妈说不行，让我好好工作。 你跟你妈说？ 是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肯定要跟我妈商量的呀。 少跟我装傻，我让你做的事很简单，帮我观察一下 Raven 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就行了。你真的想一直拿那点工资？ 少公子，我没装，我这人胆子真的特别小。 脖子上的伤怎么弄的？ 温小辉愣了一下，低头玩手机的洛毅也抬起了头。 喝醉了跟人掐起来的。 一个男的只要还有打架的勇气就不算胆小。温小辉，我上次说过，我找你是因为你有野心。我可以直白地告诉你，巨星要变天了，你当然可以忠心耿耿地跟着 Raven， 可他有没有把你当一回事先不说，他自己都自身难保。我既不要求你背叛 Raven， 也不要求你出卖工作室，我只是需要在巨星里有一双眼睛，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。作为报酬，除了钱，你还将在未来的巨星里获得一间独立的办公室。 温小辉眼睛有点发直。少群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会给他什么职位，但是有自己独立办公室的，怎么说也是高级造型师级别的了，可他也就是助理造型师的水平，这样一步登天听起来简直太诱人了。少群也许不了解这个圈子，但是温小辉了解呀，圈子里名不副实的多了去了，有没有那个实力不是最要紧的，只要能安上这么一个名号，他就成功了一大截了。他虽然早已经下定决心要拒绝少群，此时居然也有些犹豫了。 舅舅，你要当老板了吗？ 不是。 有独立办公室不就是老板吗？要不然是什么呀？ 洛毅看向少群。温小辉立刻明白过来，洛毅这是要确定少群是不是在开空头支票。 新巨星的组织架构目前还不清楚，但你保证会得到一个让你满意的职位。 少公子，其实我这个人挺笨的，你看我连大学都没考上，你就不怕我把事情办砸了吗？我自己都没把握不坏事儿， 所以我也可以趁机考验一下未来的员工，除非你不想被我考验。 温小辉心里骂了一串脏话。 靠， 说不想被他考验，不就等于不想当他的员工吗？居然直接威胁我，我到底是倒了什么霉？不就是在慈善晚会上多看他两眼吗？怎么就被盯上了？ 温小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，他求助般的看向洛毅，洛毅还没开口，少群就朝洛毅转了转手指， 把脸转过去。 什么？ 我说把脸转过去。 洛毅微微蹙起眉，他看了温小辉一眼，才默默扭过了头去。少群勾唇一笑，伸手捏住了温小辉的下巴，深邃的眼眸直接望进了温小辉的眼底。 如果你做得好，我还会给你其他奖励。 温小辉顿时觉得臊得慌。少群是一个外貌上无可挑剔的男人，无论是以女人的审美还是以 gay 的审美，但他最吸引人的还是那股骨子里往外喷发的霸道，让人同时想对他臣服与征服。可温小辉感到不自在，不只是因为少群赤裸裸的邀请，还因为洛毅在场。啪的一声响，桌上的茶杯翻下了地，茶水大半洒在了洛毅的裤子上，洛毅腾地站了起来，温小辉也连忙站起来。 哎呀，你怎么弄的？也不小心点。 洛毅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的裤子，长长的睫毛掩盖了眼中的情绪。 少公子，我带他去厕所清理一下。 包厢里就有厕所，左手边。 洛毅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威胁我。 他不仅威胁你，还利诱加色诱，你觉得哪样更让你心动啊？他确实挺有魅力的，是你喜欢的类型吧？ 温小辉不知怎么的，就是不敢说是。他有种他要是说了，洛毅会翻脸的预感。 还好吧，我才不会让他利用我呢。 他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么你就不能拒绝了，干脆将计就计吧。 啊，怎么临阵变卦呀？ 这叫调整策略。小辉哥，你会跟他上床吗？ 这话谁来问，温小辉都不会生气，反而会顺着开玩笑，但唯独从洛毅嘴里问出来，让他感到羞恼，因为洛毅是他唯一的晚辈。 洛毅，你虽然成天跟个小大人似的，但毕竟还是孩子，有些话你不合适说就不要说。 可我已经说了，也没有办法收回去，所以你不如回答我，你会吗？ 你问这个干嘛？ 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跟你一样觉得他很危险。 不会。 出去之后你告诉他你愿意帮他，但是你不能收钱，以后你们的每一次通话或者见面都要告诉我，我来教你怎么回应。如果能顺利度过这段时期，等巨星重组完毕了，确实对你很有好处，否则你在巨星就待不下去了。 好吧。 洛毅拿毛巾擦了擦裤子，两人才走了出去。菜已经上齐了，少群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人一眼。 来吃饭吧。 温小辉不客气地开吃了。少群不紧不慢地观察着温小辉和洛毅。洛毅吃了两口，突然抬头对上了少群的眼睛，两人四目相接，空气中顿时闪过一丝危险的火花。少群略微一愣，大概是没料到一个15岁的孩子会有这样犀利如狼的眼神。 由于洛毅很快低下了头，他有那么一瞬间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回过神后，他陷入了沉思。温小辉丝毫没有察觉到两人那一瞬间的剑拔弩张，吃得不亦乐乎。皮皮虾的壳在他面前堆起一个小山包。吃得差不多了，温小辉才抬起头。他知道少群在等着他。 少公子，您既然这么信任我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但钱我是绝对不能收的，能帮上您的忙是我的荣幸，要是收了钱性质就变了。 怎么你去了趟厕所感觉智商都提高了？ 可能是吃饱了。 也好，这钱我就给你留着发奖金吧。 那我就提前谢谢少公子了。